当然原告可以另行起诉，绝对没有违反263的问题，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哦。所以相关的文字你自己参考一下第七页花胡司的说明。好，那么以上是黑板上的第二个重点的这个诉之撤回的效果，263条规定。好了，那这个重点看完之后呢，来我们请你看一下第九页90年司法官把一跟二两个重点呢跟同学做一个结束。刚刚讲完撤回要件撤回效果之后呢，这两个考点呢我们就统一请你看90年司法官这个考题来做一个总结。来，这个题目怎么讲呢？甲对乙提起一个给付 A 物价金1000万的本诉，随后乙对甲提起一个给付标的的反诉。反正题目的前提就是本反诉绑在一起。好，绑在一起之后，你看司法官题目怎么问你的？第一小题，一审法院就本反诉都为终局判决后，甲要撤回本诉，要不要得到被告乙的同意？各位，第一个问号明明很简单，可是同学却观念不清。哎，第一个问号单纯在考你什么？262第一项代书。甲要撤回本诉，要不要得到被告的同意？他的陷阱在哪里呢？这个陷阱其实乱无聊的，还是有人会中计哦。这个唯一的陷阱就是本案经终局判决后，原告才要撤回起诉。很多同学考卷怎么写啊？本案经终局判决代表被告一定做过言辞辩论，所以考卷就说一定要得到被告同意，一定有262第一项但书的适用。错，当你这个考题有够无聊，期刊论文型的考法，出题者只强调一件事，就是本案经终局判决不代表被告一定做过言辞辩论，因为我国诉讼法是允许依照辩论判决的。我们385条是有依照辩论判决的。什么叫依照辩论判决啊？有可能是被告根本没有开庭呢，就片面依照原告的陈述来判决。所以做过终局判决绝对不代表被告一定做过言辞辩论，所以写考卷的时候写小心一点。第一个问号怎么写呢？是否得到被告同意，还是得看被告有没有在前案程序做过言辞辩论，有的话才需要得到他的同意，没有的话就不需要他的同意。这是第一个问号，请你作答上面稍微仔细修正一下你的用词。好，接着看第二个问号。刚刚黑板举例过264条的考点，你现在司法官考题再看一遍就知道它有多无聊了。看清楚，甲撤回本诉前，本诉还没有撤，本诉还存在哦，乙要先撤回反诉，要不要得到相对人甲的同意？要了。答题关键就是这个跟264无关，回归262。紧接着看第三个问号，甲撤回本诉后，乙要撤回反诉，要不要得到甲同意？第三问号你才能大拉写不用，然后把264条抄一遍，就是刚刚黑板上举过那个例子，刚好就是90年司法官第一小题的这三个问号。好，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。接着看第二小题，更简单，被法条，一审法院就本反诉多做终局判决后，甲乙分别撤回本反诉，假设撤回都合法，那一审的本案判决是否确定？不会确定。考你什么呢？黑板上这个基本观念，诉之撤回之后呢，你是在一审判决后撤回的，所以是适用263第二项。既然是一审终局判决后撤回，第一个效果就是诉讼系数消灭，法院无用为驳回裁判。第三个效果叫原一审判决当然失效，不会先行确定。所以第一个问号就是考你把71年台上至3764号判例背一遍，黑板上诉状图的第三个重点。再来第二个问号，甲乙可不可以提起同一之诉？不行。第二个效果263第二项，原告不得针对同一事件呢再行起诉。那么立法理由简单的交代一下，

被告做过言辞辩论后，原告改称请求返还借款20万，撤回其中10万。这出题者够卑鄙了，还用撤回两个字误导你，这个根本和诉之撤回无关，因为你是同一个当事人甲乙，同一个诉讼标的的借款请求，我只是单纯的声明解说，第一次要30，第二次减为20。出题者用烟雾弹撤回两个字，撤回其中10万元。你考卷上写清楚，这跟撤回无关，它的类型是右边这个类型，单纯的声明解说，构成诉之变更追加。既然是诉之变更追加形态，所以依照255条第一项的第三款的，那么呢，原告本来就可以任意的解说，完全不用得到被告同意。所以第二项的陷阱是，他给你诱导成诉之撤回，就是要诱导你写262第一项但书应得被告同意，但事实上这个题目完全跟262条第一项无关，单纯回归255条规定。这就是最后这个争点呢，255条第一项第三款跟诉之撤回的比较呢，我们简单的用这个概念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，那顺便对照这个70年司法官的题目。好，整个诉之撤回章节四大重点全部到这边刚的段落，那剩下来客观合并的部分，我们留到下礼拜六的时间再跟同学接续着来看。